0000。 22:04: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3月13号正月26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一时段，第一首歌曲来自 Craig Daddy， 这首歌曲来自他的 Hotline， 让我们感觉到他的这个最引人入胜的那个桥段，其实是音乐桥段，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让我们想起这个小时候的儿歌的一个小段落哈。这其实这首歌曲叫做《Hotline》，啊，这个新线《Hotline》。 OK， 今天晚上坐上我们节目沙发的是大白菜能排毒， 哇，大白菜也能排毒， 这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哈。 是。 但是他没有来求红，今天晚上呢到了1522红，而且呢也是二娃老妇， 对， 当了爹，喜当爹之后啊，第二次当爹之后的生日， 对， 一晃这位老嘉宾44岁喽， 今年44岁的我啊，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 对，而且看造型呢，就是故意，希望明年再看到自己的时候看不到褶子啊， 嗯， 看不到自己的表情脸型， 对， 戴了个口罩， 对，拿一大口罩全搞定了， 哎呦喂，不过说实话，就不戴口罩的话，像我等女子哈，用了这个滤镜以后呢，也不大这个多年以后看得出自己当时40岁的时候啥样了， 是，我不怕， 都可好看了， 不怕什么，我跟尤其是我跟你一起合影的话，我更占了你的那个什么修篇幅的修边边角角的那个优。我自己用原始的那状态拍，我也觉得挺好。 您这 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啊？你们这心里都是啊？ 我们这心里就是 装得逞。 我们不是，我们女人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是。 第一首歌《相亲相爱》，替所有的家人送给你啊。 好嘞。 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心情都忘掉， 我喜欢一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可能和世界的美好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哦，当别人快乐时好像是自己活得幸福一样， 当别人受伤时我愿意敞开最真的怀抱， 当别人生气时告诉他就算观念不同不必激动，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真心，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处处为你用心，一直最有默契， 请你相信这份感情值得感激。 没毛病啊，相亲相爱，家和万事兴啊，这个一家人整整齐齐，健健康康，团团圆圆， 对， 也许是你最大的生日愿望。 其实有的时候你们长大了以后，就是你不太珍惜身边那个小时候，其实是你们父母有多么的就是高兴这个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啊。就你比如说韩丽 啊， 韩美，他们一家， 别跟我说这个女人， 在这也是一家四口， 别跟我说这跟我毫无血缘关系， 但是他的一家四口呢在一起呢 都没关系啊， 其实就变成平淡化平常化了。现在我才知道，就是我已经变成一家四口了，我才知道啊，在就其实小时候就是一路走过来，父母其实更喜欢那种一家四口的。为什么你现在就是老觉得父母说啊，回家吃饭给你做了这个弄了那个，然后还老怕你饿着呢，给你做这做那，给你送过来。他其实他还是不想逝去他原来的那个一家四口，你们还小的时候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那肯定啊，就要么怎么说，你无论多大岁数了，在父母眼中你都还是孩子啊。 是， 无论这个你多么强大了，但他们总觉得还需要有人照顾你啊。 对， 无论你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有能力给他们更好了，但是他们还是希望你的日子更好。 他有多少一日不让你管了就跑了，比如说我闺女或者我儿子，那我自己成家了什么，你 肯定天天给人打电话， 你上着杆子的想，哎，我给你做点什么好吃的，我给你弄点什么好的呢。 我现在真觉得哈，特别感谢这个微信的存在啊，因为他的存在，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有同感，就是和父母的话反而比过去多了很多， 那就会好一些。 对，因为你会有机会每天就是那种碎片的对话，对吗？你不像曾经，你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对吧？一打电话呢，可能就得家里有没有人接电话呀，对吧？这个时间点对不对啊？然后说多长时间啊？尤其以前对于父母而言，什么长途电话还有费用啊，各方面他们考虑的很多。现在呢，只要是有这个 WiFi 信号的地方，家人也知道了，哎，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聊，对吧？ 然后在视频聊， 哎，对对对， 打开了那个 世界变得小喽。 只要流量够，只要这个速度够，网速够，你就一直可以撑在那儿，让他一整顿饭都可以搁在一个这个手机架子上，然后看着 对 一起来吃什么呢？看看互相看着聊就行。 是在这里呢，男左女右哈，也再次和所有的听友们一起呢，我们共勉，就是做。也能和父母哈经常聊天的这样的孩子。 对，但是父母一般来说他上来都是以不对否定什么的，就是这种话题开始。 哦，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你不能这样，哎，你不对，你怎么 你妈妈还是这样是吗？ 就永远会是这样的。 我 就像我反思一下，我对我闺女啊什么的也是这样的啊，当然他是需要这样，他就因为他在成长中你时时刻刻都要跟他说不能动这个不能碰那个。 哦， 但是你一路这么说过来，你其实是他就算成家立业了，你就变成之前那20年的习惯你已经改不过来了，然后你接着就20-30年下来你还会这么说的，哎，你不应该怎么着，你跟你老公啊应该怎么就是你已经变成好 家长式的， 对，完全渗透 哈。但是我们也理解，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吗？ 对啊。 而且他的出发点不管是让你觉得琐碎，或者说和你们的想法有点偏差，但是终究呢，父母与你交流的内容与这一生而言只会是越来越少， 对吗？对， 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忍了吧。 对，很多事情就能接纳了。 忍忍，接纳一下。Selena Gomez， 塞莲娜戈麦兹，这首歌曲叫做狼群 Wolves。 二娃老父亲的生日啊，这个场面上哈，牌面里做足，对不对？ 是， 这不一五二二红，赶紧出来呀！很美的一首歌哈， 对， 旋律也很优美。 哎，但是你想不到，这歌的名字叫做《Wolves》。 哼，这是要反差，对吗？ 那是 Selena Gomez。 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哈，其实也陪伴着你我都过过很多的生日哈。 对， 这个尤其是。你每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如果你有家里的这个家宴呢，或者是这个一些安排啊，你都可以不用来上节目。 还好我都拒绝了。其实说实话是，其实有的朋友就是怎么喝点儿，但是肯定的很自然，对啊，他 老爷44了， 对他记得那就很好的朋友呢，或者是以前小学同学一路走过来，他是肯定很嫉妒你这个生日又好记，对吧？3月13这。确实很好记，就像你5月1号过生日，基本上都是这种12月、11月、12号。 就过阳历生日的朋友都 幺幺幺二、幺幺幺三、幺幺幺幺什么这种都 是。哎呀，还有就是想记啊，总能记住。 对， 我不是教大家一招吗？如果你怕忘了朋友的生日，你就在他的微信的名字后面，比如叶谦，我就会写叶谦0313。 好家伙！ 代码对吧？这提醒你313块啊，到时候呢到点 欠你多少钱？ 给的， 我欠了你300多块钱。 就是你这就不会就是忘。记得嘛，对不对？然后下次呢，到日子了，哎，朋友之间的这种联络，其实就在于点滴的细腻的一些彼此的牵挂， 是 对吧？ 说点我一概拒绝了啊。但是韩立仗义，韩立就是那种朋友，就是上来就撕包一个你，大字儿，666666大顺。我欣然接受这种朋友，我喜欢。 我觉得有红包之后就。真的表达祝福的方式 没有去喝酒， 虽然简单粗暴哈，但是呢给人一种小时候年年天天过年的感觉，对吧？ 再次感谢， 虽然金额不是多么的显赫哈，但是 非常有吉利 开心，对吧？你说给你多少算多啊，非要自行车呀，对吧？ 就 这个意思取个吉利就好了，对吧？ 谁没事给你钱？ 哎，真的，虽然说这种在这个微信当中的这种红包，有时候让你觉得好像像一个游戏一样哈，它不见得说是钱在你的钱包里啊。 对，那但是你也得 你 得舍得呀， 对，你 对不对？ 不是还，就是说，但是你也有很多地方你也要舍得，比如说有一些人求助或者是哎有零钱吧，先赶紧给我点，就是这些你都很快的，你这点就又出去了。 其实有一段时间在微博上有一个探讨哈、啊，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看重，男朋友啊或者老公给自己发具体的额数哈、啊，到底多大多大的一个 红 包， 有个红包就很棒。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呢，确实发的有点让人，比如说我那天看到一个是发了0.25， 那就没什么必要发了嘛。 不， 你还会浪费他的流量。 听着，不人家520嘛，他发了0.25，说你反过来念 啊。 我然后呢，后来那个女生说，没多久我们分了手，对不起，我可能是贪财吧。就是大家就是贪财系列，不是很多人都觉得女人啊，你们怎么这么物质啊或怎么样，但实则呢，没有人真的绝对的把这个数额看得特别重要，但是这份心意 你不能做太过分。 对你的这个绝吧，让我觉得已经不是有趣那么回事儿了。 是那个南方，尤其是注重这个南方，这个在立市红包嘛，大家都知道，他也是表面上呢，他看呢，我最早的时候就是特害怕，有一家孩子，他一共有7个孩子，我在想，我到这家，我一个孩子，我说我给200吧，有点伸不出手，我给600吧，我这七 给不起， 76的，我好家伙，几千块钱呗。后来我就想，我努了努啊，我一人给了500。后来人家说，人家给我孩子才， 人家得来礼尚往来， 对，人家给我 孩子盘算一下， 其实才100块钱，就是一个小包包， 就是讨个吉利。 对，人家说你不必这么想啦，你这哎呀，林东伯伯包得很厚啦，干什么那种？ 确实这样，我觉得这 是 一个情商的问题哈。就平常有时候人家帮你带个小礼物啊，人家说不要钱了啊，你没事儿，那个就当手信了。 啊、所以在南方你们要注意这个，其实你包一个100-200，人家很高兴的，因为你并不是去拼血拼你的那个面子，你是真的是给人一个彩头，一个洗头，不要太抠就行了。 老叶，今天你收到最大的红包多少？200。 是姓韩的给了我66块。 我就是最大的了，哎呀。 当你的唇迎接我的吻，世界从此不再需要时间，有爱在围绕我心间，有你在哭也是甜，有多是为了能圈出今天的一个圆。 有你这一天呢才会不一样哈，是你的生日嘛啊， 对， 一年当中呢只有这么一天，你可以在下面画个小圈圈啊，这是与你有关的日子。 其实连这小圈我都没画，因为跑出去跑了一整天啊，从早上开始送孩子去幼儿园以后我就没着家，就在外面跑了一整天，就下午 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日。 过这个生日我跟你说连中午饭都没吃，下午还是怎么着，还是幼儿园催我回来说孩子稍稍有些身体不适、 哦、 然后我就又回到幼儿园接了孩子去他的那个专属医院去看了一下，然后回到家里都已经六七点钟了。这个就是 生日蛋糕呢， 哎，我闺女也贼着这个，一直说爸爸祝你生日快乐，第一句特甜啊，我说哎谢谢我的宝贝，吃蛋糕你吃吗？然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我想吃。 对啊，有没有买呢？ 哎，贼我生日蛋糕，我说爸爸不过生日啊，他但是他也没有 你过不过，大家要吃的。 对对，但是他也没有特别失望。 我要吃零食 什么的那种感觉， 你早说我给你订一个呀。 我真不过呀。 不是你过不过孩子得吃啊， 这生日 给孩子的、啊、 你给他点别的好的。 不这是呢要让他从小哈有这种家庭的这种对于生日纪念的一个仪式感的意义。 我得让他知道，你看你个老爹一个大男人插满了一盘子蜡烛像什么话。 不 像什么样子。 这是提醒他老父亲已经44岁、哦、然后他今年几岁， 他现在只用摆一个字， 对， 我得摆两个字。 你想一想啊，而且你们这个可以留着啊、 哦、 他用完你接着用，全家人的数字 可 以接着用、啊、 他一个四我两个四嘛。 这个呢就是让他知道长大以后写作文的时候有素材、哎、 那时候我才是我爸的一个零头，他已经大我40岁了。 生活不是老说每天每天都是重复嘛，那生日就是给了你一个有戏啊，可以让自己这个加戏量的啊， 嗯，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角色的时刻啊。 这还好 你浪费了。 我还没有没有 长寿面吃没吃， 哎，明长寿面我妈给我煮的，哎呦这个长哦，嚯一根挑不过来、 哦、那吃了就行了啊， 挑不过来的吃着。 生日礼物有没有收到？ 哇，今天这生日礼物太好了，是我送回去的，真的是我送回去。 就没有我那66.66的话， 还有人给6.66，还有人给8.88，还有人给了，哎呦，好像是有人在群里发了个88.88， 就大家群抢 是吗？我抢了个10几块， 就是游戏嘛，大家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哈，大家开开心心就好了。有人祝你永远18岁， 谢谢， 这真的是言不由衷啊！ 小董董姑娘， 我们也要恭喜一下大白菜能排毒， 嗯， 当你生日红人了， 还真是生日红人。 啊、一会儿见喽！ 北欧华彩，悦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马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五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景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今天虽然是雾霾天气，但气温大幅度上升。午后观象台气温达到19.6度，是今年气温最高的一天。今明两天受东移云带影响，天空云量逐渐增多， 扩散条件差，雾和霾的天气持续，请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影《脱皮爸爸》今日曝光逆转时光版海报和预告，正式定档2018年3月23号。逆转时光，返老还童，海报温馨，预告片奇幻，展示了吴镇宇饰演的爸爸从79岁脱皮重回19岁的故事。近日电影《玩命》曝光了3款《玩命》主题海报，残酷暴力的动作特写展现出影片真打实战、拳拳到肉的生猛风格。这次曝光的这3款《玩命》的主题海报中，主演李秉渊淋漓尽致地诠释了玩命的意义。小黄鸭大电影《妈妈咪呀》正在热映，近日影片曝光了一支幕后制作特辑，26280小时的制作周期，500余位中国动画人的辛勤付出。制作特辑中展示了动画制作漫长而复杂的一面，大到整个故事的框架和润色，小到黄桃桃翅膀肩部的微细动作，背后是超过500位动画人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文艺大片《寻找罗麦》将于4月13号登陆全国院线。近日，片方发布一版寻版海报，为追寻罗曼的脚步，韩庚饰演的赵杰辗转中法两国，在西藏雪域与普罗旺斯花海间孤独行走，体悟生死边缘的心路历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1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3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米友韩令。 欢迎光临第2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他已经是44岁的男子。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介绍他已经是4娃老妇了。这么一会儿我又多了。 能的，已经是从当初的我是33岁的叶谦哈，到44岁的。 哎，你们班上的这个同学最多有孩子的，就是连少数民族都算上 两个。 也是两个， 对， 最多是两个哈， 就是 可能就你说的是原配家庭两个吗？ 对，那你要那么算，那不带那么算的了哈。就是说你跟这个妻子生了两个，然后后来你因为你离异了又跟另外一妻子生了两个，那不能那么算。 那你到底问我几个？ 我就是说他最多的 就是原生家庭， 对， 两个 啊。我是 你是要破纪录是吗？ 我到目前为止，我也没多少，就是说我认识的朋友中，他因为他娶了一个克罗地亚的太太，他是三个孩子。 几个男孩几个女孩？ 一个女孩，而且是一姐姐，后来两个都是男孩。 哎呦， 这个是三个，这是我目前为止知道的我的同学里边孩子最多的一个是这个。当然，然后其实大部分普遍的都是一个两个的，这样这个都不新鲜，但是这个三个的我就比较佩服他。我说哇，你一路下来怎么养的？ 不是，那个我朋友里基本上都没孩子啊。这个有两个就很多了， 这种人就只能 没有 这种人交朋友。 我现在生活里的朋友大概都是80后90后比较多一些啊，就是70后的朋友 还不考虑这些 70后的朋友里面才是，就是我觉得有孩子的肯定都是学生朋友，就是我的同学比较多。 但我们这个年纪说，你说早就要了孩子的，现在孩子都已经是投入工作的也有了， 不是那个二娃老妇哈，你就跟人家在朋友圈里有了孩子天天晒娃一样哈。咱不能节目里老谈这孩子的事儿 对啊， 对吧？这个喜悦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 你的本职工作是 讲 冷笑话， 我给你讲一个孩子他妈的事， 都不用讲啊，冷笑话给你了啊。 孩子他妈是你姐，你知道吗？很美啊，他的孩子呢小叶来香，他是去跟我弟弟嘘嘘的孩子啊，这是。他姐姐呢韩美呢，这个是很怎么长得很不省地儿啊，可能是就这么说吧，很不省地儿啊，这个感觉呀 就是每天呢都对自己的这个体型啊很就说很不满意啊，但是呢他对自己更不满意是自己的这个神经，他神经爱过敏，特别爱过敏这么一个人。疑神疑鬼，有一次啊，这个一个大闪电一大闪电啊，夏季嘛，夏季有那种北京有那种大闪电啊，雷阵雨，闪电过后啊，这个小区这灯啊忽然全灭了，有的是这种情况啊，一个闪电可能忽然这个雷啊，这个振幅啊或者怎么样，跟高压这个电荷这屏蔽的啪一下，哎，这个忽然停电了，全灭了啊，然后呢？这个黑暗中啊，你姐这敏感的这个东西啊，就又开始了啊，敏感的这鸡皮疙瘩起来了，哎呦，咋就黑了呢？咋就全灭了呢？啊，他感觉有东西在接近他，在黑暗中，哎呦妈呀啊！哎呦，我完了！我忽然想起来了，这学校里经常讲这个吸血鬼的这个传说，他就绝望的啊。这已经绝望了，闭上眼睛了都啊！然后过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韩美啊，他那敏感度啊更高了一层，他居然感到啊，这黑暗中刚才慢慢接近他的那个东西啊，他现在慢慢一步一步的离开了。远处还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哎呦，就没见我长这么胖的，连脖子都没有。” 在这里呢，我还是想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哈，就是健康最为重要。自己的身体的重量呢，肯定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哈，一个对自己的管理啊。但是你不能说别人这个说人家胖子啊，或者是指责别人， 对 好不好？ 我没说他胖， 你 我没说，就连那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什么玩意儿的那个东西，也没说他，也没说他一个胖子。 我看你就有这个想法， 没 你说穿了吧？ 人只不过说他没脖子。哎，这个没脖子跟胖子是两回事儿啊，你要弄清楚啊。一个是坛子， 说了啊、 一个是胖子。 来听听我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的小文章哈。哎，不要 这个坛子，坛子和胖子。 人一到44岁啊，话就多了。哎，我的暖文章呢？我的暖文章， 暖文章录好了呢。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找个爱听你说废话的人。堂妹大学毕业那年，婶婶说她要离婚了，堂妹吓得措手不及。在堂妹眼里，上一代人的婚姻没有问题，而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爱说话，一个不爱倾听。比如叔叔和婶婶一起去买菜，买到最后总会不欢而散。婶婶问叔叔，你觉得白萝卜好啊还是胡萝卜好？叔叔总会不耐烦地说，哎呀，你随便吧。看到街边有一对儿年龄不大的朋友，好像有疑似的早恋，婶婶呢忍不住吐槽几句，叔叔立马便打断他，哎，你真的，你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呢。噎得婶婶一句话没说。晚上他们在一起看电视，临睡前呢，婶婶总想讨论一番剧情，叔叔就会怼婶婶，你怎么一天到晚废话连篇啊，能不能让我耳根清净一下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父母和叔叔婶婶相约一起去爬山，一路上我父母有说不完的话，仔细一听全是废话，他们一路都在讨论什么好吃什么好玩，多数时候是我妈在说我爸在听，偶尔没听清楚我爸还会让我妈再讲一遍，我妈越讲越高兴，而我爸一直温和地听着那些听了十几遍的老话题。而婶婶呢，只要一开口发表什么看法，立马被叔叔怼回，不要吵了，烦死了，你知道什么呀。遇到叔叔心情好一点的时候，他就沉默不语，完全没有回应。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婚姻走到尽头必定是有原因的。婶婶对堂妹说，今年参加同学聚会，发现班上同学已经走了20%，生命太短暂了，他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因为他实在感受不到幸福。那么对于女人而言，幸福到底是什么？有一位情感作家说，幸福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有一项心理研究表明，一个人说的话假如有90%以上是废话，这个人呢就容易感到快乐。假若废话不足50%，这个人就不容易体验到快乐的感觉。前者表现为娓娓而谈，喜笑颜开，后者表现为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婚姻里卸下所有伪装，关上门，卸了妆，面对爱人的时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这才是一天里最舒服的方式。我有一个同事 Candy， 和她老公是周末夫妻，她平时住公司的宿舍，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回家。Candy 每天晚上9点都会和她老公聊微信语音电话，一聊至少一个多小时，他们聊的话题都是一些家常话。 Candy 说的最多的是减肥，她一边说自己过完年胖了5斤，一边又往嘴里塞了一块饼干。她叮嘱老公周末不许再煮大鱼大肉， 他要吃素，并且必须坚持健身。他说现在每天坐办公室，腰部的游泳圈打了一圈又一圈，那以后怀孕可怎么办呢？好担心自己胖到变形，没有朋友。肯蒂每天聊完语音电话以后，都会和宿舍里的未婚女孩说，将来啊，你们找对象要切记，一定要找个聊得来并且愿意听你说话的人家。等到婚内激情褪去以后，你就会知道找个爱你的人一起说话是有多重要。凯蒂说她和老公能聊到什么程度，家里新装的橱柜哪一层放什么类型的碗筷都会讨论半个小时。其实凯蒂心里有谱，但是她就是喜欢这种讨论的感觉，在一堆废话里找到被认同的踏实感。在老公面前，凯蒂总感觉自己有说不完的话，而她老公呢也愿意听她说，每次说完以后他都忘记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当时自己的心情，真的很愉悦。曾经有一位老师也说过，如果一个女人总是在你身边唠唠叨叨，满脸的关切，满嘴的讨厌，请记住，指责只是表象，心疼才是本来，听着像是抱怨，在乎才是初衷。我喜欢听妻子念叨我，不论是在身边还是在电话里，因为我知道那是深深的挂念。三毛与荷西的故事被很多人视为经典，是因为他们的婚姻很接地气，尤其是他们的对话很有趣。三毛说话的时候，荷西从不打断，他总是认真听完并且及时回应。有一天荷西问三毛，你是不是一定要嫁个有钱人？三毛答，如果我不爱他，他是百万富翁我也不嫁，如果我爱他，他是千万富翁我也嫁。荷西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嫁有钱人啊，也有例外的时候啊。如果跟我呢，那只要吃得饱的钱就够了。荷西思索了一下，你吃得多吗？三毛十分小心地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三毛与荷西这样的日常对话很多，看似不经意的废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藏着爱的精华。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再娶我吗？不，我不要。如果有来生，我要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三毛打断荷西，并且打了打他。荷西说，你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吗？三毛看看荷西，还真是这么想的，既然下辈子不能在一起了，咱们就好好珍惜这辈子吧。你看所有的恩爱夫妻情侣几乎都说过同样的话，这就是一种打情骂俏。真正爱你的男人不是给你多少钱，也不是承诺给你多少爱，而是当你想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会认真的听你说。经常听说一些男人分手的理由是，女人嘴太碎，话太多，每天唠唠叨叨，烦死了，她不想听也不愿意听。但是请看看别人家的老婆，有哪一个话不多的？只不过外人看到的是她的端庄大方，而她的丈夫面前也是一样的，穿着家居服絮絮叨叨。如果有一天男人离婚娶了仙女，他才会知道，再美的仙女一旦进入婚姻，面对锅碗瓢盆的时候，会开始对他碎碎念，这是所有女人表达爱的方式。有人说，婚前的谎话都是情话，婚后的情话都是废话，所以爱你的人会把你的废话当情话，而不爱你的人会把你的情话当耳边风，从而拒绝沟通。人生苦短，亲爱的，余生请找一个听你说废话的人，从此热气腾腾地生活着，这才是执子之手的意义啊。有人愿意听你分享和分担生活里的所有，也许你说的不够有趣，不够好听， 但只要是你说的。 当时的音乐多热闹，我们多招摇，说不完的玩笑，是谁把音乐关掉，只剩下心在跳，要没有被你听到，鼓点乱敲，是不是时机刚好，夜色温柔，思念在暗处怂恿，谁也阻止不了恋爱自由，一无所有也不贫穷， 像的这篇暖文章和歌曲呢都已经传送完毕了，这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 莫文蔚 执子之手啊。 莫文蔚这歌你还用想啊，你听着听着的， 我非要把语气上把气势做足一点， 哦， 加一点戏不行吗？ 不是打歌哈， 不是，我从艺十六年了， 又来了，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北京好香烟， 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我陪你们踢足球，我 没有，没有的了啊，就是承蒙大家喜爱这档节目啊，今天晚上的120家啊，这个外场的任务呢已经圆满完成了，达到了126条，而且特别要说一声。这真的不是我们故意说红人每个都很好看哈，大白菜能排毒，今天晚上的这个红人坐上沙发还是当红人， 长得超阳光， 是啊，而 超 nice 的一个女生哈。 对，而且感觉特别像那种台湾的小女生。 她1982年，今年36岁了。 对，还真 是。但是刚才我没有看到这个， 感觉是一年轻的20多岁的小姑娘哈。 可是人家在1月30号的时候，可是 对， 已经抛出了订婚戒指。 你看现在其实 完了，完， 80后的朋友结婚也很晚啊。真的挺晚的。 我刚才还想让大家去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女子，这一看已经有主了， 是 晚 这么优秀这么漂亮的女孩，怎么可能就是嫁不出去呢？ 啥意思啊？ 不，当然也有例外，也有例外。 这个应该说她这个时间点啊掌握得很好，对不对？就是在最有可能人生遇到了谁组成家庭的时候， 今年都。这本命年嘛， 36嘛， 对，本命年了都。 而且你知道，真的，在本命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有一种说法，就是 冲喜，是吧？ 犯太岁。 对啊，所以你用这个喜气给冲一冲嘛， 对，是这个意思哈。 冲 当然，这个是潜意识里的东西哈，我们只是用此呢来提醒你。哎呀，第30段戒。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啦！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飞虚拟站。 单手，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3月13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优韩令。 哎，工作男左嘉宾叶谦也在这里。 对，我们在第20段呢，有点仓皇逃窜。 对，因为第20段这个他也赖我啊，主题太多啊，希望涉及的这个主题太多。啊，所以呢，他说你尽量呢不许我，或者是少说孩子，少说胖子，少说脖子，哎，孩子胖子脖子，这都少说啊。 晚上你说点开心的，啊， 胖子孩子脖子，啊， 这11年了，快节目都是晚上， 哪样不开心？ 没有让别人觉得咱们净说招人讨厌的话题的， 孩子肯定不是不开心，脖子胖子，这你姐姐一亮相都很开心啊。 刚刚我们说过了，今天的红人呢，这个大白菜能排毒哈。人家已经这个花落有主了。 嗯， 夏佐若，昨晚上记得吗？ 哎，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 嗯， 我是单身的。 夏佐若， 听众朋友，你们单身这件事情哈，我真的记着呢啊。就去年我没有把这事儿办得很圆满，对吧？很没有排面，对吧？今年我争取啊，我一定在7月16号， 夏佐若， 或者12月31号之前哈，我把你们这些事情我。 厉害了， 见面的事儿我给你们整一下啊。 哎，厉害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这个搞对象啊，这个一定非得让你来了就带着一些紧张感哈。 嗯， 不要那样啊，我们要放轻松。推荐爱北京的傻乐乐啊，和昨儿的红人，你们可以先小聊一下，聊点跟广播有关的话题，好不好？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到今天晚上这个漂亮的本命年红人大白菜能排毒家做客啊！ 大白菜能排毒， 她真的是属于那种阳光女孩哈，看上她的样子就让你觉得有好事情要发生。她目前在微博世界中关注了143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毫无疑问啊， 怎么着？ 也是因为此档节目哈，结识了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他，随遇而安的男子0021， 对， 对吧？ 对。 应该两个人还在一起吧？ 对，这一对， 对吧？ 那当然在一起。你看，随遇而安的男子用的头像 、就是，对，我觉得真的能把自己和恋人的头像啊，照片当头像的，这应该是超自信的， 是 吧？你这头像有风险吧？啊，安放需谨慎，对不对？一旦 那意思就是我首先我先屏蔽另外的追求啊，因为我已经有 名花有主， 对， 不参加本次活动。 对，第二呢，我还不怕你们那个 惦记着谁呀， 啊？说我的这个边上的这个人， 对，很自信哈，就是有霸气又自信。他第一个关注的是多妈7788，这是黄磊的爱人啊， 他 看来他也是非常向往这种家庭生活哈，一个女人的这种相夫教子的生活哈。 你看她丈夫都会做菜 啊， 经常 你看了吗？ 黄磊经常做好吃的。 哦，我以为你说是今天晚上大白菜能量，哎，也没准哎，她的名字哈都能流露出一些居家感， 对 吗？ 大白菜 就是冬储白菜也好哈， 是她会做各种白菜的这个菜系。 白菜嘛，保平安哈。我们一会儿呢也去你家里啊，深入了解。调查一下哈， 白菜你在，这个， 他说了一层又一层，全是营养。 你这光在北方，你这白菜就能做出几十样、上百样的这个做法了。南方好像也没有，南方大比菜没有。为什么管它叫大比菜呢？因为它在北方还是很多的。这首歌叫做 Seventeen， 嘿嘿，我不止啊，常年18，我还想17呢。I better speak up if I got something to say, 'cause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You had your reasons, you had a few, but you know that I would go anywhere for you, 'cause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I just need to get it off my chest, yeah. intentions are sweet and pure, but they can never tame a fire like yours. No,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Yeah. Right where you want it, down on my knees. You got me begging, pretty baby, set me free. Cause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She sings. Come a little closer, let me taste your smile. Until the morning light. Ain't no going back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I see it in your eyes.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哈、啊、都沉浸在今天晚上的红人大白菜大白菜 他们家 能排毒、 对、 啊、 一个的这个 与他哥的， 是 就是一般有时候在恋爱里 他的情哥哥、 啊、对情哥哥的这个 日 常的甜蜜中走出来， 甜蜜的微博、啊、一条一条又一条。 以下我给你读几段啊。 好嘞， 这个夜深人静啊、 嗯、 单身男女们哈，听听沾沾喜气嘛啊。 对， 我哥知道我喜欢蓝胖子，给我挂了好多的哆啦 A 梦的铃铛，交换好运呢，有月的有爱的二月天、 嗯、 这他哥啊，哥来了啊。 还有呢？ 还有 哥， 我哥说当女王啊，么么哒，你感谢你在身边，感谢你从16岁到现在的你。哇哦， 这哥一直追你哈、啊、暗恋你这么多年了、 啊、这个来了啊，这个是真的感动到我了啊、 嗯、 早上能睡到自然醒，然后进行周末工作，美美的吃着我哥给我点的外卖，然后窝在沙发里晒太阳看电视剧，完美的一生，完美的人生、 嗯、 我包饺子去喽， 慰劳他哥， 他哥给他点的还真的是很多人都很爱吃的， 哎，拉皮儿 肉夹馍， 哎，肉夹馍 就是陕西的口味哈、 啊、明 这一看还真的是不错哈， 是 他哥还没有停止对他的这个爱呀， 这每他基本上每一个这个微博都是哥给他的爱 大年初一招财进宝，给爸妈小可爱发红包，收到我哥给的红包，2018年事事顺意。 嗯， 你说 你哥真好， 你这其他人我就建议你们不要去看了啊，我这看的我这就觉得为他开心，为他幸福，然后我终于找到了他为什么喜欢听咱们节目了， 是为什么他哥喜欢听他哥给他介绍的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现在要把这个理由告诉大家啊，是因为他喜欢沉默。 哦，你伤你哥心了、 没有，他说在2017年12月31号最后一篇的微博当中，他写道，亲爱的自己，别怕念旧，就像我喜欢的沉默说的，我们都爱回忆。 嗯， 其实爱的不是走过的路，爱的是曾经的自己。亲爱的自己，谢谢你一直努力认真的生活，你认真的努力的样子是最美的，感恩身边的一切，谢谢我哥， 励志啊。 想着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

首《春风十里》哈，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甚至可能会在之后会加很多什么什么春风十里不如你，对吧？什么什么什么春风十里不如你啊，这个再好都不如你，嗯，就是你最好了。在今天晚上的这位 哥最好了， 对对，情哥最好了啊，情哥待他是最好最好的了。 情哥哥什么都给他想到了呀， 是感受爱情甜蜜的听友可以到他的这个微博当中去看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朋友他是那种让人觉得很舒服的晒幸福，你觉得吗？对不对？ 幸福的就是爆点，但是呢不是那么僵硬， 对， 生硬，就是他就是流露出来了啊，感觉还是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哈，就是、 但是也挺会就是遭人有的那种爱嫉妒 的心态不太好的人会觉得， 肯定还会妒你啊，不是别妒你，就是嫉妒你， 就是、他会觉得。啊，有必要吗？晒幸福都得什么什么什么快哈？但说实话，人家就是那种日常，人家又没有把两个人的照片，对吧？人家可能就是一个小物件，对吗？ 对， 就有点那种像恋爱之初的时候两个人那种很简单的一种互动哈。好吧，嗯，希望我们的所有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哈，都会如沐春风，在春天埋下爱情的小种子。 春风十里都不如你。好，春风十里是不是如这首歌我不知道，但是它可以乘风而来，这首歌叫做 More Than You Know。 But who you calling up when you get lonely, when you get lonely, yeah. You be saying real, real nice, real nice things when I'm touching you. You be getting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just when it wasn't you, oh. And every now my iPhone rings, I be telling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Yeah. You said it wa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You said it wa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Yeah, baby, why you always act like you don't want me?Bring up your dirty laundry. We always on and off until you're on me, until you're on me, yeah. You be saying real, real nice things when I'm touching you. You be getting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just when it wasn't you, oh. And every now my iPhone rings, I be telling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 You said it wa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Saying something different now. You wanna break up just to fix it now. Oh, baby, you said it wa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You said it was over. It'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 It's ove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But your clothes say怎么会 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 孙燕姿，好，在这个对你而言青春早已不在的44岁生日的时候，哈，仅以此歌与你一起怀念有过的上好的青春。 哎，十里长春比不过， 好不好？ 别长春呢， 这个确实哈，回望青春呢，已经看不见当时的模样了哈，但是那时候的心情以及心境，如果现在呢还是心中住着个少年的话，还会依稀触碰过。 对，爱即是善啊，他就是所罗门，不是那个夏洛伊，夏洛伊， 对， 所罗门。他说今天真是一个充满气的晚，充满爱的夜晚啊，这个谦哥生日夜的红人，一个有爱的元气姐姐，哎呦，这，所以我刚才 说 的 大白菜了 啊，所以我刚才就把这两句给串在一起，然后把那个整档的男左女右都渲染得爱意满满，好日子，好主播，好听众，构成一档好栏目。 这磕磕绊绊的，你这他写的吧，就已经是很浮夸了哈。 对对， 你这念的又磕磕绊绊的， 这是一个充满元气的姐姐吗？ 不是，有没有点发自内心的啊，不吐不快的这种东西？ 充满元气的爱的夜晚，我有歌。 好日子我接手啊， 他有歌我有歌， 好听众我接手、啊， 他有歌我也有歌。 好嘉宾你忘了， 他的歌是那个他的情歌，

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音乐时间23:32:3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到了咱今天晚上最后半小时的北京音乐时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用再一次的重复来代表昨天晚上，不是随口而出，对吗？ 不是随口而出， 就是你认定了北京音乐时间是你此刻亮相最有分量的一个开 场白。我想用它代替我的坚挺时段。 什么玩意儿啊！ 当时你说坚挺时段的时候也是什么玩意儿？ 我在没有坚挺， 我给你解释了为什么坚挺。 人家沉默叫真爱时段，你听听。 真爱时段，我 有没有文艺？有没有气质？有没有情怀？ 你听听，我都多生理。坚挺时段， 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3号周二晚上第4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嗯， 今天我们也来一起恭喜一下男左女右哈，好长时间没有遇到的幸福红人 啊，对啊，就是 超幸福， 满满的幸福在一起， 大白菜能排毒， 是。 然后他今天应我们之约， 对，他把哥哥的照片PO出来了， 就是每天。给他浓浓爱意的暖男哥哥的照片， 对他拍了一个，哎哇，真的是你真的，他这种暖男的那个形象， 这个男生就是天生会对女人好的那种， 是，而且他是能让 你就等于大白菜，你捡个便宜，真的， 你知道，哎，你看他整个这个 装束，他真的是 装束啊， 就对家人肯定也特别好， 是能 就一个人对一个人好，他绝对不是说只特质的，他是这种性格里啊。那种血液里的，对吧？ 感觉这个暖男真是为了你能付出很多很多，就像你的怎么说，就像你找到了家庭的保护感一样，找到了父亲的保护感，那种感觉是一样一样的。你可以满怀的扑在他的那个厚厚的胸膛里，因为你看他确实也挺厚实的啊。 是， 这个穿的也是暖男的那感觉，软软乎乎的，就像什么呀？就像大白，让我想起了大白。 对，还真是呢。 你们知道吧？那个大白的那个形象哈，他说这就是我哥，我的世界里呢，这当然有他啊，但不是唯一的他，还有你们，有你韩丽，有你叶谦，爱你们， 我们无足轻重， 对，爱这个大家庭，还是想说好开心，好幸福，好开心，好幸福，我们一起开心，一起幸福，就已经幸福到理 解。要不怎么说看一个女人幸不幸福呢？就看她的脸， 对 吧？你一看这脸上带的是一种。与世界为友啊，与所有的一切都保持友善感觉的那张脸， 啊， 而且它生动有趣啊，阳光明媚。 他有一个 Big Mac 的这么一个哥哥， 为我哥呢，对吧？ 羡慕去吧，舞。 没事，咱们的听友都会遇到， 啊， 迟早迟晚的问题。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可乐》，Color。She sips a Coca-Cola. She gets up the differences.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but they don't wanna let you in it. You drop your bag to the floor and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 Enough of the arguments. But she sips a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We don't wanna let you in. You drop it back to the floor.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 Enough of the arguments.Sips a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They don't wanna let you in. You drop your bag to the floor.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 Enough of the arguments. She sips a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起了沉重，幸好是大自然。She sips a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We don't wanna let you in. You talk it back to the floor.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ain't it? Enough of the arguments. She sips a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But we don't wanna let you in. You talk it back to the floor.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ain't it? Enough of the arguments.She sips a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不完。 The little thing that gives you away. The little thing that gives you away. 一点点小事情就能让你走人放弃啊，就是或者让你就是摆脱啊。The little thing that gives you away. 来自 U2, 我都忘了报上名字了。 好的，即便你不说呢，咱们久违的替你在外墙报歌名的秋天暗示哈，好久没有见了，今天晚上也回归了。 他有这张盘，不是他，鉴于他有上一张盘啊，鉴于他有上一张盘，就是说那个 That's What I Called Music, 就是 Now 98那么一个合集，所以呢，他知道我就每一首要放，接着如果顺序放下来是什么？ 你说这老嘉宾现在哈， 所以我说我赶紧换盘，哎，我就换 YouTube 吧啊。 就是你得就让大家知道哈，你的这个所做的一切他们不知道这个接下来是哪一首， 对 吧？这才是电台的魅力，对不对？如果都像你自己音乐播放器里一首首都写着的， 那哪行去， 太无趣了。 我必须得让韩立调到那个随机档我就算放这张盘我给你弄随机档。 在这里啊，23:49了，我想和大家说一件事情啊，不是很严重啊，不要不要 一件事情， 不要这个被我的情绪就是以为什么天大的事情， 是吧？出事了。 我就是想说今天太热了， 今天当然就是， 可是昨天晚上在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我怎么就没认真听呢？ 早上就 我今天一天我还是穿着冬天的老棉鞋啊，冬天的老棉袄，哎呦喂，我还穿着秋裤出来了。 你待会儿会热， 这一天给我热的哈。不，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不是我看了，明天啊，我在这里也这个友情啊温馨提示一下，明天的温度啊也不低，也挺高的，明天的最高温度是15度呢，最低温度才6度。今天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2度。 有人说有的地方到了21度。 对，直到星期五呢才会有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最高温度8度。但是我觉得秋裤应该彻底告别了，所以明天我务必要在家里把这些东西都可以收进去了哈。给我热的，就直到现在啊，我都觉得像在做桑拿一样，非常的热。大家呢也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哈，调整自己的这个服装。 你个人没有契约精神，刚当年哎，上周啊还是上上周，刚好说一块脱秋裤，我就一直脱秋裤脱到一条单裤到现在。说好的 我曾经是单过、哎、那两天给我冻的啊。 说好的一起脱秋裤呢？ 哎，咱们老话讲的是就是农历的28月乱穿衣、 啊、 今天是正月26，马上正月就出去了，大家这周六就将迎来2月初一，然后周日呢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理头发的日子， 对， 2月2龙抬头。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那真的是根据各自的体重，各自对温度的这个感知啊、 嗯、 穿得花花绿绿啊，薄厚不一，对吧？长短不一，各自想美什么样就美什么样了。 嗯，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今天居然穿着冬天的老棉鞋，我对我自己表示无语啊。因为我今天早晨是有一点事情，我很早就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天气这么热，你知道吗？ 嗯， 你想我这个夜班工作者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温馨提醒大家，关注天气的变化哈。这个因为有时候你穿太多的话真是在房间里超级难受的啊。23:52 这前奏我都能听出你难受劲儿来。 你别管我， 那种劲儿、啊、 这叫曲折，好不好？ 对，白毛汉呗，白毛汉的这个意味。 SHE 一眼晚 泪有点咸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少点由谁离别，海岸是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到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 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绵，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线越容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遍，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 23:56，我带出了今天晚上与你分享的最后我的这部分的一首歌哈。那接下来呢，就要迎来叶谦带来的属于他的44岁啊，直播的时候的最后一首歌了。 对，44岁，我今天在这个最后阶段呢，来一首什么歌曲呢？来一首来自 Sam Smith 的歌曲吧。 你还自己给自己。 提问回答 Sam Smith 的歌曲不温不火啊，不惹祸，不温不火不惹祸，哎，这挺好的啊。 不知道叫什么名吗？难道 啊，你等着我报名呢，我先让你们听听完了我跟你们说， 你直接走人得了。23:57了， 不可能，我保证他放完了咱还有一个说goodbye 的时间， 谁跟你 goodbye， 赶紧的啊。 Police 晚安。 They are empty, they are warm, tell me why they built this floor, on my way to something more, you're that one I can't ignore、Never a waste of time.